下时间由土耳其维珍果赞助播出。Yesterday was a perfect day, living in make believe. Perfect together. In your eyes, I was number one, and you were all the world to me forever. be there for you. I love this song. 想到这首歌呢，我就想到了大家都非常喜欢看的六人行这样一个轻喜剧。想到了六人行呢，我就会想到朋友，想到朋友我就会想到你们，想到你们我就会想到开心啊。这里是豫州，我跟另外一个人。现在呢，这个秘密还是要保守到现在，待会儿再告诉大家这个神秘的我的新的 partner 是谁。于是呢，我觉得在上一次节目当中，我们还体会了这种离别的滋味，我们带着眼泪告别了，跟 Raymi 说了再见， Raymi 也跟我们说了一声再见。但是我觉得今天一天新的开始，我觉得我们大家还是要用微笑来面对。我还以为自己会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在这里，每天早上要跟大家见面，没想到诶还有人愿意照顾我。这个人呢，这个伟大的人是谁？来听一听他的声音就知道了。 哎，终于发现了一个比 Raymi 还要惨的人哦。 我很高兴你没有逃出去，那就已经不错了。 其实呢，你对 Raymi 的怀念，大家我想这个有目共睹，有耳共闻哦。因为刚刚一开始打招呼的时候 ，Raymi 豫州 ，Raymi 因为已经讲了太多遍了， 对对对， 讲得太习惯了。 所以我现在还是有一点伤心哦。 我在装可爱界，豫州也算是玉树临风级别。哎， 你要装可爱的话，我怎么办？我走什么样的路线啊？ 我有时候也可以装可爱一下的哦。 那就请你还是正常一点的哦比较好。好，反正这里呢就是豫州和 Felix 的从今天早上开始的 EZFM。 Alrighty, exactly. 哇、wow, 这个其实介绍咱们就不用免了吧、因为一大段呢刚刚在上一个小时的时候圆圆已经稍微介绍了一下了，免得出去以后被人家再打两次哦。OK, 刚刚呢你问了我一个问题，说这个突然间一直在做中午嘛、就突然间掉到早晨早起的感觉是什么？ 对啊，早起的感觉是什么？ 我听到鸡叫了。 对，我还想说其实你应该谢谢我，因为没有我的话呢，你就从来不可能看到早晨九点钟的太阳。 我觉得听到鸡叫，大家先不要管我到底住在哪里哦。 OK, 听到鸡叫呢，这种感觉是我从大学以来就已经很久没有体会到了，就是感觉好像自己真的是蛮健康的。 你会不会闻鸡起舞啊？ 没有这么夸张、 我们还是闻鸡听歌吧。 有道理。 好，我们的这里是豫州和 Felix 的 EZFM, 我们的短信代码继续可以接收过程当中 FM 加上短信发送到91919985,跟我们问一声早吧。 OK, 你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国际电台的轻松调频，那我们下面呢将会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作品。 Before that,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非常有趣的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比如说昨天晚上咱们见证了 Raymi 的一个演出，就非常精彩的，可不可以跟大家稍微的就是说这么一下。 对 ,Temporary 的他们这样一个清唱的组合，我们昨天呢也是去了这个 Lush 酒吧，然后跟了很多听众朋友来见面。我们听到了他们的歌曲，然后还是觉得真的是跟我们现在要放的歌曲有的一拼，他们的嗓音真的很不错。这里是豫州和 Felix 的 EZFM。 没有错，那一些具体的感觉呢，我们在下一趴再跟大家做一下分享。小野丽莎。Every bond you break, every step you take, I'll be watching you. Every single day, and every word you say, every game you play, every night you stay, I'll be watching you. Oh, can't you see?Every move you make, and every vow you break, every smile you fake, every claim you stake, I'll be watching you. every move you make and every vow you break, every smile you fake, every claim you stake, I'll be watching you. Every move you make, every step you take, I'll be watching you. I'll be watching you. You're the best, I'm not future. Get away, it's my time to shine. 新的组合，新的一天，我们开始新的生活。这里是今天是说应该是没给我一点点时间让我来反应一下，因为以前都习惯于说 Raymond 宇宙了，所以今天呢是宇宙和 Felix 的 Easy FM。 因为呢这个所谓音节还是非常重要的Raymond 和宇宙都是两个音节组成，突然间呢就多了一个，可能嘴里面会觉得很蛮郁闷的。 对对对但是呢把你的那个名字放在后面呢还能来到一个就是上扬的那种声调的效果，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习惯，我也会慢慢习惯的啦。 Felix 对不起我心里已经有外面的有别的人 OK 已经习惯了这种感受，做一个男人也蛮不容易的OK 那这个我想收音机前的朋友很多都应该已经非常清楚了，这个你跟 Raymi 呢在节目里说过很多遍，他将就是在上就是刚刚过去这个周日里， 对对对， 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演出在某一个酒吧 对对对我们都去了。然后呢我也是第一次看见 Raymi 在台上演出，我觉得他好棒啊，他不光是能够做就是唱歌，就是唱歌词的那一部分，而且呢他其实在乐队当中也扮演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乐器部分 Actually, Raymi did a pretty good job with his acapella band. I know that Raymi now is listening to our show. And, well, really want to say to you, I miss you very much and hope you good luck. 哎，没有关系，有这样一句话叫做相见不如怀念嘛，偶尔怀念一下呢还是蛮不错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其实呢好像怀念的也不只是我们在这里，我今天早上 Raymi 昨天跟我说他今天早上还会继续听节目，然后呢在这里也是想跟他说一声希望以后呢我们能够继续成为好朋友，能够经常保持联系。手机呢138尾数是1201，真的很喜欢 Raymi 和宇宙两个主持的这一档节目，算是舍不得 Raymi 走，但是呢当宇宙禁不住眼泪的时候也觉得是酸酸的想哭。不过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开始了新的一天，也有短信朋友说139尾数是5314，我觉得你们的合作感觉也很好。然后还有cool Felix, it's a new day, it's a new start, he's a handsome guy 然后呢是呵呵 这个作为一个 radio 节目的主持人被人家说 handsome, 哎就是蛮不错的 怎么那为什么现在还没有人说我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谢谢 I mean your personality 喂国际电台轻松调频，因为昨天晚上的这个 have so much fun, 所以呢这个睡也匆匆起也匆匆了，那现在周身上下如果你现在这个观察力还蛮敏锐的话，你会发现跟昨天晚上出席那个活动的时候穿的完全就一样同样的穿戴。 哎，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我昨天晚上就是怕今天大家会这样想，所以我还是故意换了一套衣服。 哎，是，其实我还是有一点不同哦，比如说头型有了一点沾过枕头的痕迹，还有嘴角有过这个唾液淌过的痕迹哦。 不错不错，那我在这里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反正我的眼睛也很小。 OK,24 minutes past the hour, let's play a song.It's a great one from Peter Gabriel. It's called Salisbury Hill. 国际电台轻松调频，稍后回来。 我的朋友，听着美妙的音乐，想到有你与我共同在国际电台轻松调频，我心里就感觉到特别的惬意。现在又到了与土耳其维珍果相伴的时间了。我们都知道，每年的八月对于土耳其人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节，因为这是榛子成熟的季节，是收获的季节。土耳其榛子依据果园的海拔高度，在每年的八月初到八月末之间成熟。哎，也许你还不知道啊，榛子树一般生长在北纬36到41度之间的地段，并且需要特有的气候条件。榛子树只在离海岸最多30公里地段和海拔不超过750到1000米的地方才能结出果实，所以土耳其所拥有的独特气候使它成为了最负盛名的榛子生产王国。如果你想知道土耳其人怎么度过这炎热的八月呢，他们会骄傲地告诉你，他们有博斯普鲁斯海峡，衔接着马尔马拉海和黑海，位于欧洲和亚洲大陆之间。它为伊斯坦布尔市发展成为经济和海运中心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海峡两岸布满了树林、茶馆、咖啡厅、酒吧、餐厅等公共场所，是人们盛夏消闲、假日、周末散心的好去处。如果有机会，不妨去土耳其看一看。这里是国际电台轻松调频。 本节目由土耳其维珍果赞助播出。每天晚间10点至10点30分，三星 Anko This is Joy FM 欢乐调频 Joy FM 三星。 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30分到3点三七堂轻松养生茶时间。三七堂养生健肝茶，祝你健康生活每一天。 够审美，一眼望去就觉完美。 X609， 如果够经典，一个造型就成焦点。 X609， 如果够时尚，一部手机就是趋向。 X609， 没错，化繁为简，凝练合一，把握时尚，有 X609就够了。 三星 CDMA X609， 25000平米商业配套。尽享阳光休闲之都市时尚，上东区的会客厅就在阳光上东之中环广场，010-6436-2299。 个性设计的全程化服务，将您从繁忙的事物中解脱出来。风行设计，高尚家居，85803070。 一家以 database marketing 为核心理念的高档巨头媒体，一本选取高档社区作为发行渠道的 DM 杂志，一本覆盖中国京沪穗三大都市的 DM 杂志。DM 杂志 ，Life Express 生活速递。生活速递。 说形容词都是废话，谁比你更迷人？哦，好难过，谁叫我越多了人，今晚你该单身。有没有一种可能，突然发生地震，所有的关系乱了，我就换了身份。失恋到第三次，我就想好了 preference，只爱你这种人。哦，多么暧昧的气氛，要正在倒数，我们可不可能快给我一个眼神，说你要善人，我就奋不顾身。快有多狂，我们往后吐空气会比较不陌生，去打电话，我 暗示的还不够，难道是看错人？有没有一种缘分一眼就会发生，这一点小小困难不该耽误一生？失恋到第五次我就修订了 preference， 就爱你这种人。气氛秒针在倒数，我们可不可能？快给我一个眼神，说你要善人，我就奋不顾身。 下时间由顺驰灵犀赞助播出。把自然还给生活，把生活还给自己。顺驰灵犀乡村别墅，品味的另一种境界，乡村世界。乡村热线010-6173-11666173-1188。 Alrighty， 国际电台轻松调频， This is Easy Morning， Welcome back。 刚刚听到非常热闹也非常精彩的一首作品，来自于杜德伟 Alex， 叫做眼神。你看现在我的眼神， 我说了我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喂。OK， 想跟我们联系的话非常简单，这边是 Live and Interactive， 可以发送手机短信，这个短信密码是什么来着？ 短信密码是 FM 加上短信，发送到91919985。从今天早上开始呢，以后都是宇宙和 Felix 的 ECFM 了。 Yes, exactly. Type in the code FM, type your message and send it off to 919-1985. 好，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今天早上要聊一些什么。大家都知道呢，现在有亚洲杯的比赛，然后呢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奇奇怪怪各种各样的比赛。然后呢我那一天在看新闻的时候看到德国哈，他们有一个名门的蟑螂赛跑选手，其实是在俄罗斯，在德国的在德国的柏林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蟑螂赛跑。 我知道咱们中国有养蛐蛐的，有养蝈蝈的。 对 但是蟑螂好像是因为它外表这个，另外还有它的生活习性，就不太有人过去问津哦。 没错，但是呢，这个可能是洋蟑螂吧，有，所以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 那就比较大一点。 对对对，反正在他们那里呢，他们那个洋蟑螂真的是成了小强。我是觉得很好笑，把这一条新闻当作很好玩的东西来看的，因为他们的这个赛跑的冠军竟然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帕米尔，还给他冠了一个名。他们是把这些蟑螂都放在2米长的这种跑道上面，反正就是。让他们比赛，然后呢给他们吹口哨之后看谁跑的是最快的。 OK， 大家有没有看过赛马或者赛狗，基本上呢就是一个微缩版本哦。 对对对， 具体的运作形式啊还有观众的热烈程度，我想应该都是相差无几的。 而且呢我觉得这个比赛说不定还是有一点别开生面的，因为这个跑道呢是钢管做的，然后呢我们大家如果都比较熟悉这个蟑螂的话呢，应该能够想象得出来它在那种钢板上面爬面发出的这种声音啊。好了，不说了，越说有一点恶心。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好处，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说小强，因为呢至少让大家能够记住我们，能够给大家留一点深刻的印象。这里是宇宙和 Felix 的 Easy FM。 我如果想发短信给我们的话呢， FM 加上您的短信发送到91919985。 A great song coming up, The Goo Goo Dolls, Name。 tell them your name. I won't tell them your name. I won't tell them your name. 6173-1188 I'm like, I was born to try. All right.Delta Goodrum, 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美女娃，美若天仙哦。Born to try, actually, me and you, Joe, we were born to try something new. 啊，其实呢，我也是，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也在感慨，我在想哈，有这么多的新鲜的事情要去尝试，有时候呢，可能也不是你自己愿意的，但是呢，啊，我是想说，可能在尝试之后呢，可能还会比以前更好，或者是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新的经历才对。 嗯，比如说呢，来台这么久啊，从来没有想到会有机会跟玉州做一档节目， 哎呦，我也 不管是永久的还是这个暂时性的， 我也没想过也能够跟坤哥突然呢今天做到了一起做到了这个直播室，但是呢，我想说的是，今天肯定有很多很多的在平时可能都不怎么听我们节目的人在听我们的，在听我们在说话，然后听我们的这个搭档看看怎么样，比如像我们的头，比如像我们的很多同事吧，其实头天天都是听的啦，但是今天可能会尤其的竖着耳朵，尤其的专注来听我们的节目。 哎，对，这个可能听众们乍一听呢会感觉蛮意外的，为什么这两人终于凑到一块了啊？还真是蛮有缘分的。 你为什么用终于？ 其实我也蛮有企图的。 其实终于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表示你一直都非常的去渴望，然后其实另外呢，还是表示一种遗憾的。反正我们不知道刚刚呢 ，Felix 在这里用的到底是哪样一种感情。不过总是有短信发送过来，有一位朋友呢，也说到我们之间的组合这方面的事情。138尾数是6889，他说听到 Felix 的声音吓了我一跳，说嘿嘿，国际台呢，我最爱的两位 DJ 啊，组合在了一起啊，给了他自己一个 big surprise。但是我自己个人觉得，我还有点担心这位朋友是不是有把他的这个短信给说完，他最喜欢的两个 DJ 凑在一块，结果成为了国际台最差的一个组合，怎么办？ 对，不能这样讲，咱们这个节目刚刚开始，要乐观一点哦。 对，要有信心，要有信心。所以呢，其实还是大家给我们一点鼓励，看看大家看看你的想法是什么样的。我们的短信代码是 FM 加上短信发送到9191985。今天呢是玉州和 Felix 的 Easy FM。 没有错，那总之呢。Let's sum it up. 总之咱们俩凑到一起呢，就是应该是蛮有火花的，也是对于当事人来讲也是蛮意外的一件事情。 对， 没有办法，一个人的事业总有低谷啊。All right, let's play a song. Barry Manilow, Turn the Radio Up. Turn on the music. When I feel that this old world is just too hard to bear. Rock the house, get you up on your feet. Get away from the rat race. It's a party like that. We're gonna raise the roof. Let the music do its thing to you. Play your head and get it started. Move your body. Come on, I'll take you for a ride. Drop the top and dance all night. Roll your booty round from left to right. Look at you, here we go now. I think you got it. That's right. The way you take it low. Up, up, up is where you wanna go. The kick bumps, feel the bass thump. Now baby, work it, girl. That's new from Baha Man. Hello on CRIEZFM with Yu Zhou and Felix. And also, we're going to take a very short break and soon we'll be back after some of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news. 对，其实说起来呢，今天呢也是Yu Zhou跟Felix的刚刚是第一个小时的这样一个合作。反正我们两个是凑在一块了，也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这样一个事实。我觉得可能也会是这种置死地于后生吧。有什么会不会有奇迹出现，就看我们自己的造化了。如果你还想听下面一个小时Yu Zhou跟Felix在一起的组合会是什么样的感觉的话呢，在五分钟的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把自然还给生活，把生活还给自己。顺治临溪乡村别墅，品味的另一种境界，乡村世界。乡村热线010-6173-1166，6173-1188。本栏目由顺治临溪赞助播出。